2周前，我去了我们学校跨性别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 social event。这个机构的全称是 Chair in Transgender Studies，是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并且改善跨性别、非二元 （non-binary）、双灵魂（哦，我对双灵魂还不是特别了解）以及其他的一些性别多元化人群的福祉。然后那天的 event 呢，其实算是他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吧。他们是这个中心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负1楼有很大一片关于跨性别研究的档案史料。我搜了一下，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性别的馆藏。机构的负责人是叫 Erin Dever，当天呢也在现场。我刚进门，他就上来打招呼了，可能是看我就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然后担心我。怕我被冷落了吧？当时其实我还不知道他是负责人。后面我跟一个前我们学校的社会学教授聊天呢，他说他跟 Aaron 之前是同事，然后现在 Aaron 主要负责这个跨性别机构。Aaron 有好几本书，反响在业界也特别的好，比如说有一本叫《Gender Blending》，还有一本叫《FTM Female to Male》，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了。这个月的16号，11月16，正好是这个跨性别研究中心第10个纪念日。我当时确实有点格格不入吧，因为我是顺性别，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大多数应该还是跨性别群体。当时同样也是非常孤零零的另外一个女生呢，她就跟我打了招呼，但是我那会儿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我就跟她回了一句 hi，之后就开始回避我的眼神，然后我就看那个女孩，她就继续站在那边是角落里，然后戴着口罩，手里拿着一瓶饮料，就她一会儿就望着那个里面的大屏幕，屏幕上有针对这个中心的介绍，然后呢一会儿就望向其他人群。那些人群就是一小群都在 social，都在聊天。然后后来 Aaron 就做了开场的介绍嘛，并且邀请大家和身边还不认识的人互相介绍。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也太懂怎么破冰了吧！然后我才认识了刚才我说的那个社会学教授，以及他是带着他才读高二吧，11年级应该是高二的孙子来我们学校，就是让他体验一下，让他看一下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两个都是顺性别，后来 Aaron 也加入了我们，然后他就跟我，他问我说中国有没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跨性别群体，然后我跟他说有金星，然后大家好像还挺喜欢他的，以及他也有自己的电视节目，他说他也知道金星，然后我们也聊了政府对跨性别群体的态度，以及整个中国跨性别群体的处境。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特别了解中国跨性别群体的处境，我大概知道肯定是不如这边会更加多元一点。然后我们两个也都挺奇怪，为什么就是在中国金星可以出现在电视上，这是挺好的，但是，很多 LGBTQ 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呢，同时又被审查。然后，聊了一段时间之后，Aaron 就跟其他人去 mingle 去了，然后我就在入门处，我是。差不多要走了，然后就在入门处看到他们有摆着一些资料，然后我就坐那儿，打算读一读资料。当时刚好坐在门口椅子上，还有一个戴口罩的阿姨，我就想着说啊，既来之则安之，就多认识一点人吧。我就在椅子那边坐下，跟她攀谈起来了。她的那个名牌上写着是 she her，然后叫 friend。然后我也告诉了他我的中文名字，但对他来讲，我的中文名字实在是太难发音了。他就打趣到说：“啊，你不然给自己起个昵称吧，你应该起个昵称。”我就说：“啊，你可以叫我艾玛。”但是呢，他还是很努力的在学怎么发我的中文名字。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人挺不错的。然后他也很愿意跟我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没有聊多久，他就开始告诉我他之前做过变性手术。然后其实从他的声音里面也。差不多能听出来吧，就他当时戴着口罩嘛，所以脸是看不出来，但是声音还是会比较粗犷一点的，偏男性化一点的声音。然后当时就大胆开麦问了一些他的事情，比如说就得知他之前有过2段婚姻，3个孩子，手术是在10年前做的。然后现在前妻，然后以及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的一些小孩儿， 以及曾经的老朋友，现在都不太愿意跟他讲话。就这些人，他们会觉得很愤怒，然后很奇怪，很不可思议。好像有一个前妻跟孩子是住在温哥华附近吧，然后夫人一个人是在维多利亚，现在已经退休了。之前是给政府做一些好像是工程、电气工程之类的工作。他说他现在退休金很多，然后刚在 downtown 又买了一个新的公寓。但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太孤独了。他过去的3个月也用了一些 dating apps，但是一个靠谱的都没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 guys are dumb。对，虽然说这句话可能会冒犯很多男性，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他遇到的那些男生，也不能说男生嘛，爷爷或是大叔，很 dumb 很傻。唯一看得上的几个呢，为数不多的呢，要么就是。太穷了，就是他说的那些工作都是 entry level 的，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就聘，所以就没有后续了。然后有一些男的，有些是 just for sex，不想就 casual sex，不想有继续的感情发展，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也不想尝试这些。当然还有很多男的就是不能接受他做过手术，所以但。就成为了女性之后，她才意识到，就是她之前约会过那些男性，或者是说她的一些男性朋友，以及她现在在社交网站上认识的这些男性，是多么的自以为是。我就建议她开心点嘛，让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然后甚至推荐她来我们学校图书馆都来转转。然后她说她也有去游泳啊，去爬山啊，去阅读啊，但是就非常的孤独，时不时的就非常孤独。我觉得我还挺能理解她的。她说她在手术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很孤独的感觉，但是手术之后就是了。我说我很能理解，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合租嘛，然后我觉得事情也挺多的，但是，而且包括我跟国内的朋友也每天都有聊天，但就是还是会有孤独感。然后你在网上在那里一个一个的刷别人的 profile，其实你并不是多么想跟他聊天，但更多的是一种缓解孤独的方式，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就他还提到一点说学界。对那个跨性别的研究远远不如对 lesbian 或是对 gay 的多。然后在加拿大，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就不像多伦多、温哥华那么大城市，当你告诉别人说你是 gay 或者说你是 lesbian，那基本上没有人关心。现在的中小学啊、大学啊，出柜的学生也特别多。包括加拿大本身，同性婚姻也合法嘛，但是对于跨性别，学界的研究以及大众的认知都远不够，然后包括人群当中，其实有可能有很多跨性别的人，他们不敢出柜，他们只能藏着自己的身份，不敢被看见。他说他在那个约会软件上呢，也没有就是标榜自己说是 trans，因为他觉得跨性别只是一段历史，就不是标签。就我永远不，我现在已经完成手术了，我现在不是说我一直是处于一个跨性别的状态，所以他就会没有就是讲自己是跨性别，但是在线下见面的时候，如果他觉得对方。合适，他就会告诉对方，然后对方要么就能接受，要么不能接受就拉倒，就这样。然后夫人就我跟他聊天，他夸我说我性格很 nice，然后就很愿意跟我聊天，所以跟我分享很多他的秘密。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觉不觉得作为顺性别来这样的 event 会有一些压力？我当时就是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挺震惊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在这个 event 上我是少数群体，但是。放远了看，可能我面临的困难远远比不上他们所面临的，包括受到的非议。我觉得我可能在加拿大，我是少数群体不假，但是作为亚洲人嘛，是少数群体，女性，弱势群体。但是他从一个曾经在 dominant 的男性地位，然后做手术到女性，本身就是男性到女性身份的转变。其次呢，也有跨性别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就是弱上加弱，然后他就会， 我就会觉得他面临的阻碍、压力可能会比我多得多，所以当他问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挺压抑的。然后就跟他说，其实完全没有，虽然一开始刚进这个房间觉得有点难，就是跟别人说嗨，然后自我介绍，然后接着聊下来，但是直到当时跟那个社会学教授聊完天，以及后来 Aaron 过来，让这种整个的我作为少数群体。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种不适感就会渐渐的消失。我还蛮遗憾，就是我自己对国内的跨性别的研究不够多，了解不够多吧，没有太多的可以跟那个 Aaron 分享的。然后晚上到家的时候，我就去搜了一下 Aaron 那个他的书，然后以及他的整个跨性别的网站的介绍。然后我在他们官网上，我才看到。有一段话说，她之前是女性，然后她也经历过跨性别的手术，但是我在现场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痕迹。我后来听夫人说，这个 Aaron 他现在是已婚的状态，没有孩子，然后这个他现在老婆就是他之前以女同性恋身份结婚的老婆。我就觉得还挺好的，让他老婆陪他做过了，就是陪他做手术，陪他经历了这一切，然后现在两个人关系还不错，就觉得非很难得。其实一开始就是当时在那个 event 上的时候，我是以为 Aaron 是顺性别，然后我就想说，一个顺性别在做一个跨性别的研究，然后又能坚持10年，真的还蛮不错的。我后面得知他也是跨性别，也做过手术，就是全套手术都做了之后，更震惊，就觉得更不容易。那次 event 之后，大概又过了1周多，然后我在 Instagram 上看到有个朋友去那个维多利亚 Gold Stream 那边看三文鱼洄游，我就之前就听说10月到11月是三文鱼洄游的好，就是三文鱼洄游的季节，成千上万的三文鱼从大海里面费尽千辛万苦，冲破重重阻碍，一路向上游。不吃不喝，游回自己的出生地产卵，最后力竭而死，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嘛。然后我就问那个 friend 要不要一起去，因为他有车，然后我们开车过去的话会比较方便。刚好我也比较想了解更多的了解他的故事，然后就发短信问他，他就欣然答应。然后我们学校这周周3到周5是那个 reading break，就整个全校停课。然后这周四是加拿大的Remembrance Day。是 BC 省这边好像有一天的法定假期，然后加上周三降雨概率是50%，周四降雨概率100%。然后夫人就建议我，我说要不然周三过去，然后我是先搭公交车到 downtown 跟他碰面，然后他开车载我们俩过去，然后一路上我们两个就继续聊约会软件啊，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之前的手术史，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两任婚姻，然后他就感慨说啊。现在有20几岁女性的胸，可惜了，没有一个男性 date 是发展到上床的，就要么是他看不上别人，要么是男的介意他做过手术。然后我们后来在公园看三文鱼的时候呢，就有聊到他的上一段婚姻，他说，跟对方没有太多身体上的亲密，就是情感上是有连接的，但是身体上没有，对方的身体就是对方是一直没有这种激情。然后他说跟对方的性生活就像是 就像是obligatory sex 一样毫无激情，就是那种义务性生活。他说本来他跟前妻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前妻觉得是时候结婚了，而且夫人看起来也不错，所以就跟夫人结婚。但是前妻本身的童年经历创伤特别多，在他小的时候，常年遭受来自他父亲以及他叔叔的性侵，所以，这段历史真的对他后面的感情生活产生了非常大影响，然后他就也一直没有走出来吧。然后我听 Friend 讲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挺震惊的，就非常震惊。虽然就之前在新闻上也看到过这种事儿嘛，但是。就还是不敢想象说新闻上的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这位朋友曾经的老婆身上。跟夫人聊到变性手术时，他就说，觉得我比他有 privilege， 我就说 yes, but I hate it。就我希望我跟他一样，或者说我希望他能跟我一样，我们拥有一样的权利，而不是因为我是顺性别，我就拥有了比他更多的权利。他说，不仅仅是这种，就是写在纸上的这种权利。他说，如果有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同时爱上我们俩，那个人一定会选择我，而不是他，因为我是顺性别，我没做过变性手术，但是夫人做过变性手术。后来我们就讨论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对跨性别有那么大的偏见？我自己后来想想，我是有两个假设的，就第一个是比起女性化的男性，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男性化的女性，然后比起女性。男性似乎更不能接受女性化的男性，所以同样是趋于中性化，为什么会被区别对待呢？就背后的偏见到底是什么？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因为是厌女现象的存在，他们讨厌的是女性化气质，但是人们好像又能接受完全女性化的女性，所以我就在想，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不符合性别规范的现象吗？就觉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好像能够，似乎能够部分支持上面的假设，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希望人们根据他的性别、穿衣打扮，甚至选择职业，然后并按照既往的这个经验，也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将人们分成男性、女性，然后以及随后给他们一些行为、打扮，贴上男性化、女性化的标签。并且希望男性能够按照男性化的标签行事，女性按照女性化的标签行事。所以，当人们看到男性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男性，他们下意识都是不能接受的。就我们也可以想一下这些人群所经历过的嘲笑和非议。但是对比之下，人们好像更不能接受女性化的男性。就一名男性，染色体为 XY 的男性。他打出生起，可能就承载了男权社会、父权社会对他的期望。Act like a man，那这些期望可能既来自男性群体，然后也来自女性群体。所以，当有些男性发现男性化的标签让他们不舒服，他们更喜欢一些被贴到女性身上的标签，比如说化妆、穿裙子、穿高跟鞋，或是从事传统意义上女性数量更多的工种时，他们会遭受更多的非议，特别是来自男性群体的非议。然后这些男性群体可能会觉得说，这些女性化的男性浪费了一名男性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利，而向更弱势的群体女性靠拢。他们会觉得这怎么能行呢？所以他们会感受到被背叛，也许就是就好比你的对象出轨了一个比你更差的人，所以他们会很不解，甚至有些愤怒。我那么优秀，他那么差劲，他到底哪里吸引了你呢？就我自己的猜测，可能是这样。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个体，我自己是觉得，随着社会学科就是性别研究的发展。当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对跨性别群体有更科学的认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跨性别群体敢于出柜，成为我们的朋友、恋人、同事等等。当所有人都不再因为男性化、女性化这些标签感到困扰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那个时候会不会拥有更多的自由？